若望三叔，我长老致书给可爱的佳音，就是我在真理内所爱的。亲爱的，祝你诸事顺利，并祝你健康，就如你的灵魂常顺利一样。有些弟兄来，证明你在真理内，就是说，你怎样在真理内生活，我很是高兴。我听说我的孩子们在真理内生活，我没有比这再大的喜乐了。亲爱的，凡你对弟兄，尤其对旅客所行的，都是真信徒的行为。他们在教会前证明了你的爱德。你若以相称天主的态度，帮助他们走上旅途，就是做了善事。因为他们出发是为主的名字，并没有从外教人接受什么，所以我们应当款待这样的人，为叫我们成为与真理合作的人。我给教会写过信，但是那在他们中间爱做首领的迪约勒斐却不承认我们，为此我若来到，必要指责他所行的事，就是他用恶言恶语诽谤我们的事。但这为他还不够，他自己不款待弟兄们，连那愿意款待的他也加以阻止，甚而将他们逐出教会。亲爱的，你不要效法恶，但要效法善。那行善的是出于天主，那作恶的是没有见过天主。众人和真理本身都给德莫特留作证，我们自己也给他作证，而你也知道我们所做的证是真实的。我本来有许多事要写给你，但是我不愿意以笔墨给你写，只希望快见到你，我们好亲口面谈。祝你平安，朋友都问候你，请你也一一问候各位朋友。